北京时间22点整。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 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我们回想很多与音乐交汇的瞬间，你开心的时候，音乐可以助兴；你孤单寂寞的时候，音乐可以帮你疗伤。音乐就像是一杯香醇的美酒，你静静的倾听就能感受它的浓郁芬芳。人生是一壶淡绿的清茶，你全心的品尝才能领略它的酸甜苦辣。静静的夜晚，与那些喜爱的音乐轻轻的对话和碰撞，忘却一切烦恼和忧伤，还自己一份宁静和真实。闭上眼睛，用整个心感受音乐带给你的美好和幸福。我是周准，音乐万花筒，我们一起听一首歌。 Hello, 音乐万花筒10点打录机，我们一起听一首歌。今天是10点打录机在故事广播开播整整一周的时间，5天。今天是周五了，首先周准在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祝各位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啊，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五，22点02分11秒钟。今晚全部属于好音乐，我也想看看今晚有谁在我的直播间听我的节目，点赞、转发、评论，一键三连。看到了清风飘扬，看到了用户6081FC， 谢谢杨秀君、金良社、准的人，大家晚上好。还有眉开眼笑小熊猫。今晚的所有歌曲呢，大家都是可以去评论的，而且这些歌曲在各大的 APP 网站的评论量一般都在10000+以上。一首歌那么多人评价，一定是因为它好听，讲了一段人生，跟你的人生在某个时刻或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所有的准的朋友、准的人都是乐评人，今晚的音乐属于你们，属于我们，属于我们大伙儿。我们都可以，我放一首歌，你就来说这首歌你听完之后的感觉，或者说这歌我听过，什么时候听过，畅所欲言。你就想想现在咱们就是在一个大的录音间里头，我们都是乐评人，前面有一对音箱，有一排大沙发，沙发非常舒服，每一个准的人，每一个来到十点打录机的朋友都坐在沙发里喝着自己喜欢的饮料，你也可以端一杯红酒威士忌，我们一起听周准选的歌。希望大家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10点打录机，跟周准度过一个有完美音乐的夜晚。首先谢谢大家啊。第一首歌呢，它其实是一首应该是纪录片的一个主题曲，很多人因为这首歌曲下载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付费了一个 APP。 那这首歌第一首歌是谁呢？我们先有请杨乃文。哎，提到杨乃文你会想到他的哪首歌？杨秀君，给你来一杯咖啡。好，你是要什么风味的？你是要黑咖啡还是拿铁还是 cappuccino 还是什么什么各种风味啊？我们这都有啊。哎，对了，大家可以把我当成一个 waiter， 我现在是个服务员，我既放音乐又给你什么端水递茶，你们可以喝什么饮料我都可以满足大家。咖啡，杨秀君一杯，不谢。杨乃文第一首歌，推开世界的门，希望你喜欢。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谢谢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回想很多与音乐交汇的瞬间，你开心的时候，音乐可以助兴；你孤单寂寞的时候，音乐可以帮你疗伤。音乐就像是一杯香醇的美酒，你静静地倾听，就能感受它的浓郁芬芳。人生是一壶淡绿的清茶，你全心地品尝，才能领略它的酸甜苦辣。静静的夜晚，与那些喜爱的音乐轻轻地对话和碰撞，忘却一切烦恼和忧伤， 还自己一份宁静和真实。闭上眼睛，用整个心感受音乐带给你的美好和幸福。我是周准，音乐万花筒，我们一起听一首歌。 十点大陆七之音乐万花筒，我们一起听一首歌。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关键词，阳光、勇气、爱。我们来看看 APP， 很多听音乐的 APP 的软件 APP 上，很多听友听到这首歌的感受啊。这位朋友叫做 CZWCDWCZ， 他说只有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妈妈，我听到的明明是右手的泥啊，右手的你，支起的花衣衫，世界本该是你认识的模样，这个世界上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无论我光鲜亮丽还是伤痕累累，推开那扇门，我仍是那个左手是你右手是你的我，而他也永远是那个能包容我的一切的，给我小时候的四菜一汤的妈妈。很感人的留言。正是因为有了音乐，我们才有了想象的空间，才让我们有时候枯燥乏味平淡的生活显得有一些生机。一只浅笑笑是这么说的，我们这群人苦没有真正苦过，爱没有用力爱过，每天受着信息大潮的冲击，三观未定又备受曲折，过早地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勤奋却又不过三天，热血透不过键盘和屏幕，回忆止于游戏和高考，像一群没有根的孩子，在别人的经历和精神里吵吵闹闹。写得真好，给这个朋友点赞啊。这位朋友叫做 listening， 他说现在的生活寄托于工作，好像什么都不缺，又总感觉缺点什么，闭上眼呢总能想到你，我们的年少除了轻狂一无所有，却给予了最自由的陪伴，留着你的照片，记得你半梦半醒时说过的话，那种自在的呼喊，后来在汹涌的人潮当中走散。当我努力地回想起关于时间偷偷带走的这一切的时候，才明白，原来你我都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加上大家动容的留言，就让这个夜晚变得格外不一样，就有了它的意义。谢谢大家继续在我的节目当中，可以说说你听歌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歌，你会在一天当中哪个时刻听歌比较多。这不是网易音乐有一个一年的听歌感受吗？说你是多少岁，我听歌的年龄是154岁。我觉得挺令人惊讶的，一会儿我在听天 FM 聊天室里会发我那照片截图给大家。有一晚上我听了一首歌叫 Liberty 啊，自由啊，我听了很多很多遍。听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会在不停的选择歌曲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沉淀下来，知道你哪个音乐是你喜欢的。音乐没有高低好坏，只有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开心宝贝张超，谢谢你，音乐万花筒，你是乐评人，今天晚上就是这个感觉哦。毛毛说没有时间听，那这样吧，每次你来我的节目，毛毛就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听听看。刚那首歌呢是女版的推开世界的门，最近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零点乐队的主唱周晓鸥和说唱 rapper 杨和苏也演唱了这版《推开世界的门》。我呀，这个人很感性啊，我边听边流眼泪。为什么呢？让我想到了父亲和孩子，父亲和男孩、儿子之间的对话。 推开世界的门，最怕 rapper 深情、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忘了过了多久没有在镜子里看自己，害怕翻个小时候的日记，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我该要如何面对你，当我再次面对你，去讲述这几年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回忆我曾对你发过的誓。我说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势必会变得不一样，总是搬砖到深夜为了建筑理想，每天的演出一场，有一个能睡的地方，日子能过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期望。但是看看现在以往怎么变得不再那么酸，因为希望成功的我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不是我的菜我得学会咽下，为了让他们的赏口饭吃，数着暴力的二十，算着我要怎么才能混到三十。但是 wow, 这并不是 what I started, 会在不经意间 hard lay, 当我翻出项链旁两叠小时候的老相片，才猛然发现里面的人我都好想念。我看着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自己的花衣裳，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自演的悲伤，有演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说来好笑，现在出门都会有人来找我合照，我说真的好烦人，却会躲起来偷笑，好像 I already made it, 那个瘦小，等我终于长大了，那么也许有一天我想我也可以登上微博头条，再没人敢取笑我，说我是一个怪人，我用我现在深爱的事业来养活我的爱人，甚至连我的父亲也终于开始为我而感到骄傲，还有好多 rapper 说他们 respect 我都对我笑闹。 Yet I say oh my god,We come so far, 但是为什么到了深夜我还是一天就睡不着觉，老咆哮就说 I wanna be king, I want to stop until I see everybody bow down before my feet, 但是如果连 king 也都活得一点都不快乐，那也许他就是真的彻底失败了，到头来不过还是在漫无目的的拍打着翅膀，就像小时候我们爹过的千纸鹤。我看着那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自己的花衣裳，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要说的是我看着曾经的朋友就一个个的离我远去，这个世事的变化太大，让我们都不再熟悉，你是否还能记得儿时我们玩过的那些游戏，曾经的亲朋好友，你说过要娶个新娘，如今的那过得好吗，是否你是能够把你原谅，除了渐渐忘记，是否还能够有别的选项，儿时的愿望是否还能够照亮你。 我推开 世界 的 门。 每 次听这首歌最后朱晓鸥用这种方式结束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让我想起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难免会自己带入到生活当中啊。我爸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至少在我离开家之前他是不善言谈的，他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人，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变得爱说爱笑了，也许他 有了孙子之后，他就整个人性格变了。戒烟之后，自己的身体也有一个变化。我都希望我的爸爸、我的父亲能够身体健康，不要过多的为我担心。所有的父亲身体都健康。有人说，这个有些歌曲会有一种让人心静。有人说有些歌曲会让你热泪盈眶，刚刚那首歌就是让我热泪盈眶的歌曲。音乐能够激动人心，对的。接下来另外一首歌，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好歌。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会体会到那种叫做似曾相识又很害怕听到这种音乐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告诉我，如果你听过这首歌啊。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放过这首歌，而且这个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演唱方法，轻轻的用气去唱这首歌。这首歌非常难唱，它跨度很大，八度直接会从低八度到高八度的，让这样一种转换是很难唱的。如果你听过这首歌，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十点答录机，音乐万花筒。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听这首歌也有让我似曾相识的生活经历。北漂的时候经历的故事都会在这个电影当中感受到过啊。对于自己理想的追逐，对于很多现实的妥协，那些分开的爱，那些自己流过的眼泪，都会因为这首歌被牵引出来。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 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这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做西桥，他说楼下有个卖煎饼果子的老哥，每次遇见他，他都会发根烟给我，没事就聊两句。今天回家稍微早了一点遇见他，刚要发烟的时候，他从自己箱子里边拿出一瓶白酒说，兄弟，我已经等你两天了，来喝点喝点。落日的鱼说，听完这首歌有的感觉就是最尴尬的就是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你还爱得死去活来的，多愁善感都不行。还有一些小朋友说，虽然听不懂这首歌，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深刻的故事情感。我们才十几岁，哪来的爱情啊。这位朋友叫做明年你爱我吗，他说听到最遗憾的那一句就流眼泪了。他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我和他连一张合照都没有就分开了。玫瑰和小鹿酒说，早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拥抱，我就抱紧点了。NNTTN 说，为什么你们都有故事，而我单单只是听了一个陈奕迅的歌呢？陶陶说，如果当初你上了那趟地铁，我就会跟你一辈子。如果当时你从车上下来，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苏慧者他说，我好像喜欢不上别人了。你看，音乐让大家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样的夜晚会让每一个人都有想念的机会和空间。乐一九说，父亲深沉而坚定，扛着顶梁柱的责任，每个月微薄的工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坚守了一名党员的修养，为叔叔点赞。三木1840，牵挂儿女的是母亲，是父亲。我们在这样的音乐的氛围里，希望大家能真的能静下心来啊。我觉得周四周五甚至是周五的晚上是一个非常能让大家安静的夜晚，这是我特别设置的，用非常好的音乐让我们浮躁的生活变得安稳，内心踏实。还有十秒钟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段音乐万花筒，你是乐评人，继续。 炎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多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住。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现在是2022年1月7号星期五，你在你生活的城市开心吗？快乐吗？啊，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大陆机，来自于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谢谢你的光临。今晚的时间属于音乐啊，我们都是乐评人，我放的每一首歌大家都可以参与互动，说说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或者你猜猜歌名，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今天晚上都是精选的好音乐，都是各大音乐 APP 上面的评论过万的好歌。一首歌红一定有它红的理由，要么就是旋律简单易于演唱，要么就是相当好听，让你在某一个时刻某一段旋律某一句歌词深深打动到你，这都是音乐的魅力。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文章里啊，媒体当中电影当中都会说音乐有什么功能性。音乐最大的功能性是可以让我们自由，对不对？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可以自由的驰骋，真的是让人有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会让人有一种自由驰骋的感觉。如果你想要参与互动的话，就说说这首歌的歌名啊。接下来这首歌呢，这个歌手也非常有特点，他唱歌的咬字发音以及编曲的风格都非常的新锐，很讨人喜欢啊。我们有请这首歌的演唱者出场，也希望你呢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来猜一猜，或者现在就猜这是谁演唱的哪一首歌，就在十点达路机音乐万花筒。 很多人家以我飞得多高，很少人在乎我内心煎熬，人越苍老能给的真心越少，庆幸的是我有你做依靠，习以为常了你对我的好，习以为常了对你的需要，有些话好像以为不足道，总是忘了开口让你知道，我想对你说声谢谢，一直以来你对我无条件理解，我想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谢谢。我想说谢谢你站在我身边，不离开不埋怨，我想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不离开不纠结， 当我快乐时你陪着我笑，当我失落时你给我拥抱，有些事埋在心里也很好，却想第一时间让知道，理所应当了你对我的好，理所应当了对你的需要，有些话好像 彼此都明了，才会以为说出口不重要。我想对你说声谢谢， 谢谢你，谢谢 一直以来你对我无条件理解。 说声谢谢，谢谢， 谢谢你还在我 身边。 当过默默无闻你在，当过轰轰烈烈你在，在我每个跌宕起伏的需要你的时刻，你 都在。 我想对你 说声谢谢，说声谢谢， 一直以来你温暖丈量我世界， 我世界。 我想对你 说声谢谢，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我这些年。我想对全世界说感谢， 感谢， 感谢们， 感谢 我们遇见，感谢我拥有这一切。 这首歌曲叫做《谢谢》，来自于阿四，我非常喜欢的女歌手之一。听完这首歌，大家的心是不是非常的宁静又很美好？时光雕刻说，我喜欢听李健的歌，还有毛不易，放松心情，减压。用户6081FC 说，这音乐好亲切，好温馨，听了好舒服。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一直想对我所有支持我节目还有给我鼓励的家人说的话，谢谢你们让我有这样的勇气打开话筒播我喜欢的每一首歌，也谢谢你们给我鼓励，在我身边给我支持。来看看这首歌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内心的感受。这位朋友叫做17，他说，对于陌生人，不那么熟的人，我总会把谢谢挂在嘴边，但对于有些人，我的谢谢却只能放在心里，从不说出口。小谢同志说，中岛美嘉有一句话说，在最黑暗的那段人生，是我自己把自己拉出深渊，没有那个人，我就做那个人。所以在感谢别人之前，我最想感谢自己。茶山王他说，谢谢爸爸妈妈包容了不成熟的我。爽爽说，听这首谢谢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午后，我能说我听哭了吗？我想到了我姐。我有时候就想，家里没有我会不会更减轻一些负担呢？我生日的时候，我姐发微信给我说，特别感谢爸妈生了你，让我无论有任何开心或不开心的事儿，都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有你的陪伴，姐真的很开心，很幸福。永远爱你，我的妹妹。她说她想她的姐姐了，全世界最好的姐姐。长寿之乡的李嬷嬷，她说，我愿意称阿四是我最了解、最知道我的唱作人吗？西瓜皮皮球说，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好与坏，所有都感谢。你要是变成一个内心豁达的人，有多不容易呢？你知道了很多生活的磨难和艰苦之后， 你依然有勇气积极地面对生活里的一切。音乐万花筒，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拿了一个万花筒放到你的眼前，你旋转这个万花筒，你会看到不同的几何图形，有不同的颜色。现在配的这个钢琴的音乐，如雨滴滴落在冰面上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乐意久呢，是应该是年纪比我长很多岁的朋友，他说哈，我喜欢更多的是积极向上激情昂扬的旋律。你像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有什么信天游，还有我爱祖国的蓝天，听得我感到浑身充满了活力。那你一定会也会喜欢刘秉义的这个什么我为祖国献石油，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是不是这种感觉的歌曲？因为很多人会在音乐里找到自己的所在嘛，所以希望大家从不同风格的音乐当中找到自己的爱，是最最重要的啦。小仙儿说，今天忙碌了一天，九点多才到家，累死了。他说音乐是对心灵的慰藉，他说还好有那么多人喜欢音乐，还好赶上了十点大陆机，谢谢，给你的留言比个心，点个赞。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会是什么歌曲呢？我也希望你猜猜看，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之后说说你的感觉。现在还有很多首歌呢，我准备了很多首歌，都是我精心选择的。我看看，有张学友的歌，有痛仰乐队的歌，有蔡健雅的，有朴树的，还有梁咏琪的。这样吧，我们来听在人前不善言谈的朴树吧。朴树就希望他永远不要改变，永远变得不要那么世俗就好了。这首歌来自他那张专辑《生如夏花》。且听风吟，风吹来，在我们耳边，好像轻轻对你说：“加油，加油。”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石板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在深夜 海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海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海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我们曾在路上，咿呀咿呀，海风将它埋葬。 谢谢朴树，且听风吟。我们回想很多与音乐交汇的瞬间，你开心的时候，音乐可以助兴；你孤单寂寞的时候，音乐可以帮你疗伤。音乐就像是一杯香醇的美酒，你静静地倾听，就能感受它的浓郁芬芳。人生是一壶淡绿的清茶，你全心的品尝，才能领略它的酸甜苦辣。静静的夜晚，与那些喜爱的音乐轻轻的对话和碰撞，忘却一切烦恼和忧伤，还自己一份宁静和真实。闭上眼睛，用整个心感受音乐带给你的美好和幸福。我是周准，音乐万花筒，我们一起听一首歌。 十点答录机，音乐万花筒，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是周五特别的安排，也谢谢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了我选的音乐，我非常的开心。这个时候才是夜晚最真实的我，谢谢大家的成全。现在谁在喝酒呢？乐意酒倒了 一瓶82年的拉菲，不错。我也在弄一个02年的雪碧一配啊，这就完美了。刚那首歌《且听风吟》，朴树专辑的歌，很多的人都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他也有一首有一个作品的名字就叫做《且听风吟》。而且村上在书里说呢，我们是在时间之中彷徨的，在宇宙诞生直到死亡的时间里，所以我们无所谓生死，无所谓死，无所谓生，只是风。是的，只是风。有些朋友听完这首歌就写了特好的语言，就让人特别愿意读这些话。我天生不合群，一向话少，时而冷场，有过被孤立，有过被诟病，有过自我质疑，有过崩坏的边缘。和也无畏，孤也无畏，党同伐异，这是人性。最终决定做个哑巴，不言语，从心过活。亚里士多德说，离群所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我既然做不了神灵，那当个野兽也好啊。这位网友说，两个穷人住在租的破破烂烂的小屋子里，养了两只不听话的猫，看着对面楼栋打牌的男男女女，这两个刚毕业的小情侣在降温的夜里一起安静地听了这首歌。嘿嘿，苦涩但很浪漫。这位网友说，喜欢朴树的女生我觉得很不一般。我觉得喜欢朴树的男生那更不一般。这网友说，3月11号凌晨2点半，我和他打完最后一通电话，我告诉他妈妈突然病重。一年多了，我已经竭尽全力去勇敢了，我几乎患上了抑郁症，可是爸妈还是反对我们。电话那头的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们可以分开，但是我可以向你求婚吗？电话这边的我突然嗓子发哑，却一直在拼命的点头，我愿意。 我愿意。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火星就是紧握手，甜蜜的笑，哭泣时的拥抱。Suffering now, suffering now, 哭泣时的拥抱。Suffering now, suffering now, 哭泣时的拥抱。你炫目的瞳孔，湛蓝天空会因为你而出现彩虹，五彩斑斓的世界，留恋的一代酒，只我才懂得你珍贵。Suffering now, suffering now,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Suffering now, suffering now,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这歌曲来自于痛痒，有位网友说其实不了解痛痒，但是因为暗恋的男孩子好像很喜欢痛痒，所以我就连续听了很多天痛痒的歌，然后我好像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喜欢痛痒了。其实我也主动去要了他联系方式，他也委婉的拒绝了我，因为他有女朋友，他真的是很好很温柔。后来我去了学校的表白墙，祝他一切顺利，他还看见了，然后要了我的联系方式也加上了，我好开心。 都热爱美丽，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Suffering now, suffering now,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Suffering now, suffering now,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让为你唱首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痛痒，让我为你唱首歌。有一位网友听这歌的时候呢，写了自己的感觉。2020年8月底，我与三五好友旅行至大理，在古城门洞下面有一个小哥哥，头发到脖子，弹着吉他，点着小黄灯，唱这首歌。那是我的毕业旅行，那歌真的很好听，身边的他也很帅。听痛痒的朋友一定有人生的故事和经历啊。 刚刚呢，大家在留言当中，晨曦他说之前看过一个朋友制作的纪录片《棒少年》，讲述了一群在北京练棒球的孩子的际遇哈。其中一个孩子最后清唱张震岳的《再见》，以前不觉得，从他嘴里听到格外的伤感。对啊，《再见》有两个版本，一个慢版，一个快版啊。当那个弦乐版本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张震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巨大的离别感，那种控制力也是很重要的。就像你经历了世界很多的罹难之后，你再面对分离，你依然会被感动，会被震撼，但是你不能哭出来啊。或许这就是成熟要付出的代价吧。很多朋友说，哎呀，又要结束啦，又要道晚安啦。是啊，还有三分钟，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放哪首歌呢？叮叮叮叮叮叮叮，结束的歌，来一首我觉得在亚洲叙事歌曲，唱叙事歌曲排在前五的一位女歌手吧。这首歌曲叫做《心领神会》，希望大家找到那个生命当中心领神会的伴侣，也希望大家来周准节目的时候达到心领神会。谢谢所有参与互动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听听书场啊！谢谢准的人，下周一再见喽。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向往事有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已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有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 大咖来啦，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啦，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九五四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